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Hello， 咁多位，欢迎大家再次嚟到浩浩汤汤 IMDB 龙虎榜啊，首100位，我哋嘅第三集嘅最后倒数啊，暂时最后倒数啦，因为经常都翻身嘅。咁我首先要介绍我身边呢一位，就系阿嘉豪。 哎，大家好， 嘉豪啊，系啊，观众咧，嘉豪又系我哋科幻会嗰啲啊中坚成员嚟嘅，咁啊，亦都系好犀利嘅，喺嗰啲电影啊动漫啊，咁啊，成日喺我哋个论坛里头咧，就有好独特嘅建议嘅见解嘅， 嘉豪留下啦。 咁今次咧就好特别嘅，其实我今日咧就啱啱喺广州做嘢，咁啊直接落嚟。诶，到五点几一开嗰个 WhatsApp group 睇，咦，本应我哋原本就系阿天马，我哋有一个叫做啊 IT 达人，就系天马咧，就一早应承咗噶啦。 系 点知咧？因为身初为人父啊，冇得讲。咁原来咧，佢嗰位阿小天马仔咧就发高烧系嘛？咁啊，老豆梗系一定唔掂啦，一定要傍住个小朋友一岁多啲啦，啱啱识行好 Q 嘅。咁啊，咁我哋梗系啊，即刻揾啲义不容辞嘅，喺个一呼吁，即刻好多人举手啦。 系啊， 咁我千挑万选底下咧，就选咗嘉豪就嚟帮手啊。咁多 谢 嘉豪先， 多 谢嘉豪啊。 系 啦，系。OK， 咁我哋今日咧，其实就系讲翻，因为你知道我哋个主题啦。 嗯。 就代替我哋啊，所謂嗰個電影發燒友，就係啊李偉財。咁其實我哋原來 check 落去咧，就發燒就有餘，就力度就不足嘅嚇，要窒下佢啊嘛嚇。咁佢原來發來發去咧，有冇有啲戲咧？阿 V 殺嗰啲睇咗18次，但有啲好經典嘅好戲咧，就居然未睇過噶嘛 嚇。 所以我哋每次都喺度刺激緊佢嘅咁樣啊。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就係一路順序啦。上次我哋又同阿樂樂就介紹咗34至到啊66位， 66位冇錯。 咁但係咧，我又同阿嘉豪傾開偈嘅時候咧，頭先我哋去啊食嘢嘅時候傾開偈，原來咧佢都有啲自己嘅獨特嘅喜好嘅。咁我要問下你先，你介紹下你自己就80後啦，係咪？ 係冇錯。 咁你嗰個專業係乜嘢咧？ 哇！ 專業或者職業啦， 職業咧，其實我就喺一間IT 公司啦，一個 e-commerce 公司啦，咁就裏面做哇，其實我個位置又有啲 sales 啦，有啲 PR 啦，有啲 marketing 啦，咁基本上所有嘢都有啲都關我事嘅， 哦，就同電影冇關 係啦。其實我嘅興趣等等咧，同我職業就唔係太大關係。 OK， 係啦，咁啊 break out 咗啦，因為我哋咧阿 Nell 即係第一輯個 Nell 佢又係電影人嘛，即係做劇本，而家同我哋350。就係真係搞緊我哋一個350嘅短片啊嘛，咁啊樂樂又係我哋個350電影小組嘅成員，咁呢次係完全揾咗一位80後，但係對電影係一個興趣嗜好嘅年青人同大家分享啦，咁樣啊，咁啊我哋就可以開始噶咯，咁啊一如以往，我有個慣例噶啦，就首先要問下個嘉賓，你講自己三套啊有史以來你自己最中意嘅電影，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話同你切 check 下咯，係咪？係 啦 ，Ringo 咧，今日佢之前上嚟嗰陣時咧，就已經同我嚟講準備定啊三套，跟我自己最中意嘅戲啊電影啊咁樣。咁我諗一陣死啦，睇過啲戲，緊點揀三套出嚟咧咁樣。咁我就諗喺唔同類別裡面咧，咁就揀啲出嚟啦咁樣。嗱，我最喜歡咧，或者叫對我都有啲，我諗對某啲男仔啊，或者可能幾比較大影響嘅咧。就是可能 Fight Club 呢套戏，咁我第一套最中意睇嗰套就 Fight Club， 搏击会系 系啦， 我哋之前介绍咗好高嘅排名，我记得 系啊，冇错 ，Fight Club 呢套特别咧，就啱啱上电影嗰阵时候，其实佢个票房唔系好高，但系去到后屘出 cassette tape 嗰阵时咧，个 rental 市场咧 吓嗰阵时唔止啦，唔系 VHS 啦，嗰阵时应该出紧。LD DVD 噶啦 ，LD DVD 啦，总之佢之后个 rental 市场，嗰时其实嗰个时间就啱啱带同埋碟之间交 之间，哦 ，OK， 系啦，咁系个 rental 市场先至做翻出嚟嘅呢度系， 咁啊又唔出奇，你记得我哋介绍过经典嘅 number one 第一位，呢、个月黑高飞 Saw Shack Redemption， 啊， 佢出嚟嘅时候系完全系被忽视噶嘛，票房又系。平平無奇，喺嗰、那個嗰啲電影嗰啲大獎裏頭又係全部落空曬啊嘛，但係又係啦，第二年 因為我聽翻嗰個 director 或者個 producer 佢自己講過，第二年就慢慢 pick up 咗，即係啲人一路 review 一路 review 就越嚟越勁咁樣，越嚟越多人就租翻嚟睇。咁嗰個叫誒嗰陣時仲係嗰啲啦 ，KPS 啊嗰啲 rental rate 咧，唔係香港喎，美國咧一路上嘛。咁就而家就紅巨就第一位啦。咁香港都有啦，香港啊星爺嗰兩套啊月光宝盒同埋千里奇缘都系一样噶嘛，嗰时死晒噶嘛。 系 啊，我走去影刀睇，我话吓点解一个春节一个农历年要睇两集好冇瘾噶嘛？如果睇完就几好睇咁样嘛，所以 OK 噶，所以有咗呢啲叫做吓 第二个市场啊， 第二次嘅市场咧系好好嘅。好，唔好意思，继续讲， 继续咁啊。Fight Club 點解會即係會吸引到咧？咁當然佢幾即係我嗰陣時睇緊十七八歲嗰時間。 O K， 十七八歲到時間。咁佢當然比較好特別嘅意念就係、是、一個叫 anti-consumerism，即係反消費主義啦。同埋另外就係佢個，我覺得呢個字咧點講咧，即係 feminism。即係女性主義嘅另一個極端，係 啊， 佢比較男性主義嘅。 Masculinity 啦，要問阿 Eddie 先知啦。 係啦係啦，佢就比較着重呢樣嘢。啲 Brad Pitt 嘅角色咧，其實佢係好講呢樣嘢嘅。OK， 我決定咗咩做，我就做乜嘢，咁等等，好硬淨，咁樣樣去做法嘅。咁所以覺得嗰陣時嚟講幾大衝擊嘅，對一個啊啱啱 好犀利， 啱啱讀完即係讀完中學嘅時間， 好犀利 嘅一個男仔嚟講啦，咁樣。咁好啦，咁另外啲咩戏咧？ 唔好住呢套咁精彩，我次次都问人嘅。你睇到呢套戏，即系辉级啊吓，搏击会睇到边一段边个 moment， 你就知道啦，即系知道咗成个古仔嗰个嗰个巧妙之处啦。 其实我第一次睇嗰时去到最尾先 ，OK， 因为嗰时我冇谂过到戏 系咁样 会出 噶嘛， 临尾嘅 ending 会系 咁样啊。我哋唔穿桥啦，总之佢就两个性格啊嘛。 咁后屘好多人呢，再讲翻呢套，喂，其实。因為其實好多戲都會有呢啲咁嘅 twist ending， 係啊， 即使而家新嗰套劇 Mr. Robot 咧， 啊， 差唔多呢類嘢嚟嘅， 都係呢類嘢。 咁但係好多時有怪病就係，喂講唔通喎，會唔會？咁會唔會啲橋同之前有啲乜嘢會即刻好多時寫翻之前嗰啲，究竟有咩反駁位啊咁樣？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可能比較麻煩啲嘅位啦，當導演一套嘅時間。咁但係主要精神其實你話當 Fight Club 嚟講，呢個係一個。点缀咯， 系啦系啊，冇错冇错，佢成个嘅电影嘅经营啊，嗰个推展啊，都好犀利啦，同埋好暴力啦，嗰阵时哇，打到真系啊， 系咯， 赤手空拳啊，真系好犀利啊，好犀利嘅， 配音都唔错 啊。OK， 咁呢套你第一个男性主义嘅电影，好啦，你好似话有一套又柔情啲嘅，系咪？ 好啦，咁啊接触嘅仲有，例如当喺爱情片嗰度拣一套啦，爱情片我就会揀就係 Before 系列嘅 ,ok。 哦 ,Before 系列。 係啦 ,Before Sunrise 第一套啦，跟住 Before Sunset 就 Before Midnight 啦。 係。 咁嗰陣时几大冲击呢就係、是、睇 Before Sunrise 嘅。 ok,Before Sunrise 呢套戏就解一介绍呢，其实特别在于佢哋叫好多叫长镜头。 係呀係呀。 长镜头讲緊係几分钟以上。长镜头呢好多时拍嘅情况可能会比较动作多啲嘅。但呢套长镜头得嚟呢是好多对白的。基本上第一个情况好考验个演员的功力是。 嗰两个咋嘛由头到尾。 对啦由头到尾。 两个演员一个导演个导演仲会连埋系编剧。其实可以好低成本。350都可以做拍到呢啲就由李伟才嚟写剧本。 对啦对啦。咁佢即係佢我略介绍下其实佢个套戏就讲啊有个男仔就去旅行去法国旅行咁就遇到一个搭火车嘅时候，咦，隔篱有个女仔几靓咁样，就揾个机会聊佢倾偈。诶，一聊不聊又自可，一聊咧就唔系把几火啦，就系跟住就已经有啲火花出现啦咁样。咁佢，我觉得有好睇在于咩地方咧？第一，我会觉得呢套其实系一个几男仔嘅爱情戏，因为我侧边啲 friend 所讲，即系所睇话中意套戏咧，都系男仔话中意啲。咁女仔咧都有，但系咧话中意都可能话女仔男仔投啲个女仔啊咁样。咁我谂讲呢个情况系咪因为嗱主角啦，Stephen Hawk 嗰个叫 Evan Hawk，Evan Hawk 系啦系啦， 嗰阵时好靓仔噶，嗰阵时啊， 系冇错。Evan 就男仔啦，女仔就 Julie Delpy 嘅。Julie Delpy 咧嗰个 真系法国女仔嚟嘅，佢系法国女仔嚟嘅。 啊，系系， 真系法国女仔嚟吓。O K， 系啊。 佢就法国系啦，咁佢个吸引力系几大？啊，好好有趣，好有知性啦，好 搞，即係都算有啲幽默感啊咁、樣。你又會覺得一個咁嘅之旅就咁樣開始，個男仔嘅衝擊好似比較大啲咁、樣。咁呢度我就欣賞就係佢個交流啦，同埋佢個拍攝個難度啦。等等，我所以會俾幾高分嘅，同埋呢個喺愛情片當中以長鏡頭同埋咁多對白之下而構成出嚟嘅咧，都我諗都比較少，或者 係少少，佢已經即係創咗一個經典啦。呢位導演嚇，即係除咗你講三套 Before， 每套都隔九年， 啊 呢套就係可能1980几。跟住九年後又揾翻佢哋兩個，就拍翻就喺巴黎重遇啊，喺個書店嗰度就重遇。咁、原來嚇。我又有嚟，你又冇嚟，咁跟住仲有冇，即係仲有冇啊？可以未了前緣咁又嚟咁啊 ？OK， 跟住就係 cut 咗嘅 ending， 你唔知啊？究竟佢哋兩個係咪即係辣翻著？嚇、要辣唔著，要等九年，九年之後就前幾年啦，好似2013、12就再出埋嗰套。就係 Before Midnight 啦，佢希臘。 Before Midnight 一開波已經係大家都真係差唔多咁多年之後嘅事啊。 係啊， 應該係仔女嘅嘢啦。 都可以穿橋啦，唔緊要啦，即係已經原來佢哋喺第二集之後就已經住埋一齊啦嘛。咁啊，反正我自己我睇翻我追翻，因為第一集就好耐以前啦。咁、我淨係記得啲大嘅情節。哇，咁勁嘅！我係 Woody Allen 嘅迷嚟噶嘛。哇！呢、這個人呢、這個導演呢、這個編劇寫嗰個劇本，完全停。我諗80几分钟戏里头咧，起码有啊超过接近80分钟系唔停咁嘅对白，两个人嘅搭落啊嘛， 冇错， 天南地北啊，政治人生 系冇错， 有家庭咁样，好劲好劲。 而最有趣系咧，呢套戏佢第三集咧，即系你睇翻 IMDB 上边咧，佢讲翻啲trivia 啊，啲花絮咁样，佢讲第三集咧其实系 heavily scripted 嘅，即系咧佢完全一句都冇爆肚嘅。全部跟翻曬劇本講翻出嚟嘅，哇！其實對於一個嘅演員嚟講係非常非常之大 嘅 挑戰。 咁啊，兩個都係好演員嚟嘅。 第 三集， 第三集我唔記得第二集。 啊，但係第三集我冇記錯咧，佢好似個script 係三個人啊，即係男主角、女主角同埋導演一齊係寫嘅。 哦， 好似係我睇過 end credit 嗰陣時。咁即係佢好着重呢一樣嘢啦，呢個佢個賣點啊嘛， 交流好重要， 佢個賣點啊嘛，即係寫嗰啲嘢啊。咁但係我就好 buy 第三集，因為點解咧？我呢個年紀就係同我太太嗰啲戴落雨好多都係出翻嚟喎，即係啲正如你話男性睇我下啲女性點解我愛得你咁深，你突然間都可以發啲咁嘅嚇，即係嚇發啲小小嘅脾氣，公主病。原來公主病都唔係淨係香港女士 嘅， 法國女士都有嘅咁樣，咁好有趣嘅，不過要好耐心睇。同埋咧，如果追咧就追英文字幕好，佢中文字幕我唔知譯成點啦。我睇英文字幕我就覺得相當唔錯，都好容易睇，係嘛？咁但係不可以一提喎，啊呢個導演真係好勁。除咗即係你 animation 中意啦，咁頭先食飯我咪問你咧，佢都拍過一套 animation 喎。我之前我冇對嘅，即係我冇喺 IMDB 對嘅，我就哇推介呢套勁，我推介俾 Eddie 都借咗嚟睇嘅，我買咗個 DVD 喺美國，香港買唔到。Waking Life。大家如果睇下咧，成套咧就一啲好像真嘅，其實佢揾真人拍咗，然之後再即係用嗰啲白描啊，好簡單嘅方法就又做翻出嚟。 佢係美式漫畫風格嗰 類，美式漫畫風格嚟嘅，即係唔係日本嘅，亦都唔係傳統 animation 嘅。根本上佢就有一個人拍咗一路講，咁但係佢因為佢入邊背後所講嘅嘢咧係好哲理性嘅，好勁嘅啲哲理性啊、社會性啊嗰啲咧好勁嘅，咁啊。哇！你睇落去 系苏醒个 waking 啦 ，waking life 系啦，即系醒翻个 life 啦，咁样个大古仔我唔记得咗，但系哇咁劲噶啦，咁样好嘢。咁我后来已经对翻就知啦。咁仲有一套就旧年参加过即系竞逐个奥斯卡最佳电影噶啦，就攞咗最佳女主角应该系，因为女主角有女配角，就系嗰套拍咗12年追踪住嗰个细路仔咧成长嗰个啊，叫做 Boyhood。呢、个导演真系够长情，唔单止个长镜头，长镜头即系佢个嗰个时间长啊，唔系用个 Teddy 镜头。咁佢即系12年，即系一个细路仔，可能系十、可能八岁拍就拍到20岁啊嘛。嗰、个啊由靓仔变咗做一个冇乜前途嘅男小生咁样啦，做唔到小生嘅啲人都话。咁、但系3个钟头，我又系买咗 Blu-ray 嚟睇，谂住会闷啦，啊点知真系唔闷，就冇咁多对白。但有好多 interaction， 即係佢哋嗰个父母又返嚟啊，一路成长咁样，好值得睇，开盘都好值得睇。 其实有冇睇过，系咪好似讲个細路仔嗰个时细细个都话几靓仔， 系啦系啦， 几好， 冇错。 系啦，后屘有啲唔同生活嘅少少嘅改变，令到 唔好叫行差踏错啦，即係有啲唔同嘅諗法啦。 係啊，佢一路成长。好，咁我哋呢呢一輯就讲咗阿嘉豪同埋我哋嗰啲我自己嘅喜好啦，咁介绍咗，咁下一輯我哋就入正轨啦，就讲电影嗰个分析啦。 好。